特别是昌老师当时我们两个同台演出《红灯记》，常阳玉老师演李奶奶，我演铁妹，当时就在1974年三月份到四月份，我们两次进京演出，当时也特别的轰动。特别是我们的河南老乡，一看到昌老师一撩门帘，十一晃晃一唱，都是捧头号。当时昌老师演李奶奶演的也是特别的成功。 嗯，那说到这个《红灯记》啊，我们正好有一版是这个，熊美玲院长的演唱的这个《红灯记》，这样呢，咱们放一放，让大家听一听您唱的《红灯记》。 你们是为什么死的？我都明白了，我要继承你们的意志，我要做皇上的继承人。你爹妈儿一定要送到鬼山，血海深仇一定要报。就删啊就删，你抓你放，虽由不得我，只要你爹妈儿，可就由不得你。 那么，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胡美玲院长呢，她演唱的现代戏，《红灯记》啊，豫剧《红灯记》。哎呀，真是听完了很过瘾啊！但是我觉得这个现代这个豫剧和传统的还是不大一样啊，这调门就很高，是假声也非常多， 这是降一调 啊。所以这个

穷啊！

Hey!